Sunrise， 听到这首翻唱是来自菊儿的演绎。那这首歌其实是在二战期间特别流行的，当时讲述的是失恋之后那种特别痛苦的这种感觉。但刚刚菊儿的演绎是非常的阳光，非常灿烂。也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外面有一些下雨哈，我在这边是看到外面正在滴滴答答的下雨，不知道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请大家听一些歌曲，在这样的天气有一个好的心情吧。如果你走进一间咖啡馆，那你会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他们名字叫 The Real Group， 而他们呢是无人声伴奏，就好比几个大男生拿上吉他一起开心，一起难过，一起感慨人生，去唱歌聊天，少了很多激进的味道，所以他们的歌曲总是非常的耐听。这一首 Big Bike World。 Don't you step on a snake? Don't you ride in a plane? Don't you eat a steak? It might kill you. Don't you stay in the sun? Don't you open the door? Don't you have any fun? It will kill you. If you wanna get to the end of the day before you die, here's what I say: lay down, stay down, 'cause you can't fall off the floor.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Nobody loves a chicken.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the big bad world?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rld? Get some guts and feel no fear.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ou're still somewhere in town. Your dinner's getting cold. I rest my case. You are always this late, and you know how much I hate waiting around, round, round. Bitter heart tries to keep it all inside. Bitter heart, shadows will help you try to hide. Bitter heart, my bitter heart is getting just a little fragile. Bitter heart of mine. And then you come and tell me the same reason as you did yesterday. So tell me what's her name. All inside. Bitter heart, shadows will help you try to hide. Bitter heart is getting just a little fragile. Bitter heart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f mine. Oh, 这首 Bitter Heart 来自纪晓薇，昨天的时候在商场逛街，然后在咖啡馆里，当时就听到了刚刚这一首 Bitter Heart， 就觉得整个人的心情被阳光点燃了。那其实纪晓薇她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镇上，就是受着海风和阳光长大的，虽然她没有特别我们普通认知当中那种美女的外形哈，但她非常的自信，也有非常棒的音乐才华，所以说我们听到她的歌词和旋律都是一种感染着自由的味道。如果你有一间咖啡馆，你会放上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觉得下面这一首歌或者这种类型的歌曲你都会考虑吧，就是爵士类型。那提到 Norah Jones， 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唱爵士真的是非常的棒，而这首歌是他的早期的一个作品，当时是他和吉他手去进行合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获得那个八个格莱美的大奖，所以在他还不知名的时候，他就创作了这一首歌曲《New York City》。 We all told her things could get better. About no regrets as it slipped from my hands to the scuffed tile floor. I rode the train for hours on end, watched the people pass me by. It could be that it has no end, just an action junki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Floating on a lumpy pillow sky, caught up in the whole illusion. The dreams never passes by. Came to a tattooed conclusion that the big one was knocking at the door. I started as a mass delusion.Take me far from the place I ador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you are my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Empty My Eyes of You 这首来自王若琳的翻唱。那其实这首歌是翻唱非常频繁的一首老歌了，有很多的版本，很多流派去翻唱，甚至你听到相同的旋律、相同的歌词，但一口气听完20多个版本，却依然不觉得厌烦。在各种曲风当中，像是拉丁的，还有爵士蓝调的，再有就是摇滚的这几种类型是比较多见的。而刚刚王若琳翻唱的是她最拿手的这种风格了。其实，在咖啡馆里真的很适合放王若琳的歌曲，比如下面这一首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一首呢，也是王若琳她去创作的，但是是在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是由大乐队去奏响的，是一首情歌。从歌词来透析，感觉像是爱人之间去诉说一些情话，而王若琳去唱这首歌呢，就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甜蜜的味道。这一首《巴登巴登》。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较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一场。到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有没有》。刚刚这歌里在唱到 Turn off the radio， 我在摇头说 No no no， 这会儿应该是 Turn on， 没错。那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来听这些适合在咖啡馆当中听的音乐哈。其实韦礼安是非常有音乐才华的这样一个人。刚刚这首歌呢，他说是在大一的下学期的时候，当时偷偷的暗恋一位女同学，两个人是非常暧昧，互动长达半年之久。而等到韦礼安大二去鼓起勇气告白的时候，却被女同学拒绝了。他才发现是自己自作多情，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完成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这一首《有没有》。这个音乐总是能够带给很多的人一种感动哈。对于乐手来讲，他们可能就会去创作了。那刚刚说到这个 turn on the radio， 那下面这一首歌其实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如果你听到过 Jason Mraz 的这一首 try try try， 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元素了。在这首歌当中呢，会有一段轻音少女，就是动漫一段动漫的这样一个音乐在里面。看看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吧，这一首来自 Jason Mraz 的 try try try。 Oh baby, we can fight like dogs, we can fight like cats. Our dirty laundry needs a laundromat. Maybe the king and the queen should lay off the caffeine. Baby, breathe before you react. Sometimes we do forget to behave and we regret what we say, 'cause words are weapons if we don't choose them careful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instrumental. If life's to be a bed of roses, I'd know I'd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like, because you still give me butterfli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ice, nice,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Aren't we just dangling in the middle of a game?

Song，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其实我们很多人认识 Taylor Swift 都是从她最开始唱乡村音乐开始，那个时候她给我们印象都是那种非常清新非常活泼的感觉。我记得我当时是在看迪士尼的一个电影还是其他一个电影当中看到了她的一段演绎，去这个客串了一个角色，当时就对她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就查了一下她的资料，才发现她是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歌手。而刚刚这首歌呢，甚至是被《滚石》杂志说是它最美妙的民谣之一，所以是送给大家。今天来听一听这些在咖啡馆当中适合的音乐。如果这个咖啡馆有下面这两位歌手，我会觉得这个咖啡馆我肯定会天天去。那这两位歌手，一个是 Deppy， 一个是 Sia，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这种歌手。而且两个人的爵士腔也都是非常的棒。那下面就话不多说，来听听他们来演绎吧。这首来自 Deffy 的 Endlessly。 Gonna put me down. Oh, oh. this for just a kiss. I promise I will not resist. Promise you won't hold me down. Oh, I'm only reaching the place. Let's be sure to leave no trace. Promise they won't track us down. 这首来自思亚的 Day Too Soon， 其实我们之前在粉女孩当中听过她那一首 I'm Here， 当然那首歌是更加印象深刻了。她就是一个嗓音自带电音特效，一种流行兼爵士的这样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丽婷，她是一个非常声线非常温柔但却有着杀伤力的人，而且听他的歌是一种享受，他的柔软度和这种弹性都非常好。最后一首歌来自王丽婷的这一首翻唱 Fly Me to the Moon， 那就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 北京时间。12点整。